北京时间19:04，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要打开的是国家大剧院之门，带您走进4月6号在国家大剧院刚刚举行的第6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开幕式音乐会。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位，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北京青年报记者、著名的乐评人伦斌老师，欢迎伦老师。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嗯，伦老师其实是我们的老朋友，是吧？ 对， 经常做客北京文艺广播，但是打开文化之门呢，还是第一回来。 对，第一回来。 其实我们打开文化之门是个文化类的节目，但是今天和张欣聊这期选题的时候啊，我还是有一点点顾虑，就是今儿咱聊这个是不是忒高雅了点儿？但是刘明老师说不是啊，其实很多人没有真正的走进交响乐，没有真正的走进音乐厅去近距离的去欣赏它，所以不知道它有多好。 是这样，就是说其实如果你说它很高雅，那么你想这个当年就是说多少年之前，在国外这个德奥那边，这个莫扎特也好，这个贝多芬也好，他们的音乐其实是一个很普及的这个音乐。 嗯， 为什么能够流传到今天？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他们是的音乐是深入人心的，那么能够流传下来的东西其实就是说老百姓或者说是观众是不放弃的东西， 嗯， 是非常好的东西。那么我们想想我们现在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你说它高雅吗？ 嗯， 它也不是很高雅，你一听就明白，而且不是中国人一听他明白。我去年年初的时候去过一次德国， 嗯， 然后我在那个德国的那个萨布里肯，嗯，参加了这个萨布里肯音乐节里边的主宾国，中国主宾国， 嗯， 宁峰在那儿跟当地的乐团一起演奏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 嗯， 那个小提琴协奏曲，台底下的观众听的都要哭， 嗯， 完了，等这个宁峰下来这个签名的时候，那个当地的那个观众就围着他，简直就问这问那，就非常对一个中国作品非常感兴趣。 嗯 嗯， 就说好的音乐它是可以跨越文化、跨越种族， 对，然后 穿越时代， 对，嗯，也可以跨越年龄段， 嗯， 跨越这个你说的语言， 语言， 甚至就是说任何一个生活的人，他只要能够听到好的音乐，他都会感动。 嗯， 对， 语言的尽头是音乐啊， 对， 打动人心，嗯，表现人性的东西，也许每个人仔细聆听都会被打动。那今天呢，我们就走进这种音乐。我们节目的上半时段，其实张欣也给大家出了一道互动的问题啊，今天和我们后来要欣赏的这个音乐有关系，就是下面哪部电影不是谭盾配乐的？选那个不是谭盾配乐的，有四个选项 ：A. 卧虎藏龙 ，B. 英雄 ，C. 夜宴 ，D. 长城。把您认为正确的选项发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史家胡同文创社提供的精美文创产品一份。那今天其实为大家准备了好多段音乐啊，我们先从第一段开始，可以边听，然后边让我们的伦斌老师还有张欣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先从第一段开始。 这段音乐是谭盾的三个音符的诗，也是这个中国交响乐之春开幕式音乐会的开场曲目。 这首大家刚才现在耳边听到的这一部分呢，其实就是有这个石头啊风啊，就是这种有一种那种生命起源的那种那感觉在里面。这个音乐背后其实有一个故事，就是说这首作品一开始为什么创作呢，是当时马德里的西班牙歌剧院给谭盾打了个电话，就说这个普拉西多多明哥这位男高音歌唱家他马上要七十大寿了，能不能送他一份礼物。谭盾马上就答应了，就想创作一首音乐。然后他在考虑怎么创作这首音乐的时候呢，他就从这个多明哥他这个普拉西多的这个开始就想到了拉西哆，特别像我们音乐的拉西哆，然后这个也很像 ABC 嘛，就是音乐的音名 ABC， 然后又从这个呢又联想到其实 ABC 它经常是作为一种起源 开始 对开始，所以他就从这个联想到了生命啊宇宙啊，就是其实我觉得音乐不需要说那么清楚，大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家也可以就是带着你对音乐的固有的一些认识去来再感受这个音乐，你会有什么感受，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忠于自己的内心，不用听我在讲什么。 我再推上去大家再听一听啊。这一段他是在敲击什么音乐器？是石头是吧？ 对，应该是石头。 这个石头啊水啊有一些很多自然的东西在谭盾的音乐里面经常出现。他其实是湖南人嘛，湖南就是自古以来就是比较上巫，就是那个巫风或者就是说我们中华文化好像有起源，有从巫的起源，也有这个儒家文化的那个起源，这个楚文化湖南那一带的它这个巫的起源就是它是一个核心的地带，所以在谭盾的音乐里一直有他家乡的这种东西在里面。 这个谭盾啊是这样，其实谭盾是中国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有代表性的作曲家， 对， 尽管他后来去了美国，但是呢他整个的那个观念是把中国的文化跟美国或者说他的那些老师，你比如说周扬开曲是他的那个老师，那么包括还有一些这个美国的现代音乐结合的非常好，你比如说他的卧虎藏龙大家都很熟悉， 对， 他其实有很多的音乐是电影音乐在美国，也有很多的音乐是实验音乐，你比如说他的水乐，你比如说他的纸乐，你比如说这个我还听过最好的就是他的这个那个叫做土地，就是把那个民歌的东西跟这个影像的东西跟这个这个各种的交响乐配合在一起，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他的那个歌剧茶你可能觉得很色，因为现代音乐有的时候很色，所以他的音乐其实就是很多元的， 融合了很多东西， 对，包括他最近几年唱的你比如说这个摇滚交响乐，完全是把摇滚的节奏放到交响乐里头，实际上是吸引年轻人的这种感觉，我觉得他确确实实这个在算是一个就中国这些年来比较代表性的作曲家。 是，就是说刚才伦明老师说到这个80年代以来特别有代表性的，其实就是等于中央音乐学院七八级， 对， 就是那个恢复高考那一年， 对，四大才子嘛， 招进来一大批这个有才华的人。 其实呢那个时候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因为恢复高考前大家都是很压抑的， 对， 那么恢复高考以后这些这个 想学音乐的才子，有一些都是音乐世家的，有一些是在当地方的这个剧团里头，你比如说拉二胡啊，你比如拉小提琴啊，然后他们对音乐的向往，所以就到北京来。那么后来呢，这一批人最后出了很多的就是非常有名，你比如说谭盾算一个，郭文景、叶小刚、 陈其刚、 这个周龙、陈怡，周龙和陈怡两口子是在美国， 对， 然后呢一大批的就是作曲家，而且他们的作品呢，因为这个压抑了很多年，同时呢他们进来以后展开了一种新的思路，同时呢就是要创一些新的东西。 对，那个时代一下子很多西方的新的作曲理念也进来了。 对， 他们就是疯狂的在吸收这些东西。 对，所以他们做的这些东西，你包括这个谭盾也好，叶小刚也好，这个关锦也好，包括陈其刚也好，叶小刚后来去了美国也继续学习，就是茱莉亚音乐学院，然后陈其刚去了法国，拜那个梅西安为老，拜梅西安为师，然后学了很多的法国音乐，所以他们自己都出来以后都创作都有自己的个性，同时他们出来的东西都带有很强的就是民族文化的融入。 对， 其实张欣也准备了整个我们说三个音符的诗后一个段落啊，它的整个的旋律的感觉就跟我们刚才听的有差别，大家可以再欣赏一下。这是这一段音乐带给我们的感觉啊！刚才其实张欣在说，你听音乐的时候，不必让某一个人给你讲他表现了什么，可能音乐在那里，你听的时候，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 对， 我听那一段，我的感受是有一点悲壮的感觉，有一点儿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那种悲怆感，我想到了陈子昂，就读怆然而涕下的那种感觉啊，他在描写世界开始起源，但是我听的是那样一种感觉，那这样去走进这种音乐，这样的欣赏方式对不对呢？或者说可不可以呢？ 完全可以，我是觉得，因为人和对音乐不同的这种。应该说是不同的经历也好，不同的文化也好，他对这个音乐是有不同的感觉的。尽管有些音乐是标题音乐，但是你比如像这个谭盾这个 三个音符的诗， 对，三个音符的诗，它其实是并不是标题音乐。尽管他这个在节目单里说我这个东西是如何如何，但是呢，观众的感觉，如果我特别希望就是很多观众走进音乐厅是。不看节目的，直接去听音乐，然后给你什么感觉，你就有什么感觉，因为其实他的经，这个观众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那么我可能听到的音乐，可能我就不喜欢，那不喜欢没关系，对吧？那我听的这个音乐可能就是喜欢，就没关系。这也是就是中外的差别。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一直在争论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音乐要好听？这个好听的标准是什么？对吧？那么其实，在国外的观众，因为他从小是这个西方的那种 那种和声啊、对位啊，那种接受的是那样的东西。 嗯， 这个十二平均律啊，这样的东西，在中国的观众从小接受的是民歌的 旋律， 就是五声，哎，旋律的是五声音阶的那种旋律的东西，所以他们之间对好听是不同的。 嗯， 然后呢，嗯，说这个当然了，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能够流传到今天，其实也是因为就是好听， 嗯， 对吧？然后他们流传到今天，但是呢，国外的观众呢，可能听从小就听这样的东西，他可能希望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在里边。我们这一次在这个，我去年跟这个国家剧院的管弦乐团去了美国， 嗯， 在美国除了演两首西方的音乐以外，演了四首这个中国作曲家的音乐，和或者说是中国这个作品，或者说是这个外国人给中国乐器写的作品。你比如说赵吉平老师的这个第一小进协奏曲，他是按照中国的这个观众的思维来写的，所以他的旋律非常非常的美。 嗯， 这一次这个中国交响乐之春里边，李斯清还在，可能还要再演绎一遍。 嗯 嗯，然后呢，陈其刚的两首作品，一首叫《失去时光》大提琴的协奏曲，一首叫做《乱弹》。乱弹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根据川剧的打击乐，然后加入西方的作曲手法，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就如同后来我们听完以后说就像那个波莱罗那种一层层递进的那种状态出现的。 那个波莱罗是一种舞曲， 对，层层递进，就是它那个感觉是一种层层递进的那种状态。 嗯， 那么因为手法很新，所以观众非常非常喜欢， 对， 评价也非常非常高。 嗯， 但是呢，赵平老师的那首作品呢，中国观众评价非常高，西方观众可能觉得有一点的电影化， 嗯， 但也是非常喜欢， 嗯， 因为他的那个旋律非常非常美。 嗯， 那么其实你还有一首作品是西方的作曲家为琵琶写的琵琶协奏曲， 嗯， 吴蛮，就琵琶和乐队，和弦乐队吴蛮弹的。那么那个作品呢，又是西方人眼里的这个琵琶的东西， 嗯， 所以创作其实这两年，给人们的这个感觉是完全非常非常丰富的，而且呢，非常非常作曲家非常非常个性化的，包括谭盾这首，就作曲家非常非常个性化的。但是呢，观众呢，不同的观众有不同的欣赏方式。 嗯，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就是说高低贵贱之分。 嗯， 对。 对于不太了解这种音乐的朋友啊，我不知道二位是否可以做一个比较。就是各种艺术形式它给人的审美感受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大家可能读过小说啊，这个看过电影，然后看过绘画、建筑、音乐，那音乐给你的审美感受和其他的那些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就比如说咱们拿这个电影来比，打比方吧，就是你可能看惯了好莱坞大片儿，有的人还是喜欢看好莱坞大片，但有的人就会觉得就是套路都差不多嘛，就是新的东西带给自己情感的内心冲击力的东西少，就想看一点不一样的。有的电影可能从头到尾都很虐心，或者过于平淡，在有些人看来，但是有的人他就想要这么 就想要虐一下， 刺激性。 我的感觉是这样，所有的艺术形式对我的刺激，其实都有一个，就是都能够扎我的心。你不管说是摇滚乐还是这个舞蹈，还是这个民族乐还是这个交响乐，都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曾经去听这个崔健的这个演唱会，也曾经热泪盈眶，但是呢，我要去听，我刚才说了，第一次听赵吉平这个第一这个小提琴协奏曲，也就是你就觉得那个内心的感触完全完全不一样，就完全完全的扎你的心。你包括一些歌剧也是这样，好听的旋律在我都是这样的。 那么我听那个去年还是前年那个蒙德利尔交响乐团来北京，在大剧院那个纳加诺指挥他们演奏这个2016年还是2015年创作的一首叫做野兽之声，你听完了以后你也感到很震惊。 嗯， 就他模仿野兽的那种在森林里的那个十几分钟的作品，哇塞，你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吃惊。 嗯， 这是另外一种感受。我是觉得就是说不管是听觉也好视觉也好，都会给你，只要是他是真心的， 嗯， 只要是他是没有任何外加的负担，而是只是为了音乐而创作的，都能感动很多的观众。 嗯， 只不过是个人的经历不同，个人的这个文化不同，他可能感动的面是不一样。 嗯，深者看深，浅者看浅。 对， 只要他是真诚的。 对，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说，你比如说你不懂音乐也好，你觉得你自己不懂音乐也好，但是你试着走进音乐厅， 嗯， 去听听，包括听听现代音乐，你也许会觉得现代音乐很好听。 嗯， 因为它现代音乐它是把现代的这些作曲技法和现代的这些生活中的有些是很生活化的东西都融到了这个交响乐里边。 嗯， 给它变成了一个这个一个氛围让你去感受。 嗯，就是仪式化审美，走进去就听音乐。嗯，不是一边刷手机一边听。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谭盾的这个配乐给哪部电影，没有给哪部电影配乐了。 A 卧虎藏龙， B 英雄， C 夜宴， D 长城。苏伟东答的是长城，然后艾卡特答的是夜宴，韩芝答的也是夜宴。那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将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和您继续打开音乐之门，一会儿见。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我是北京人艺蓝天野。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蒲存昕。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吴刚。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岳秀清。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冯远征。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梁丹妮。 我是北京人艺导演唐烨，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丝弦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19:31，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的节目打开的是国家大剧院之门，带您走进4月6号在国家大剧院刚刚举行的第6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开幕式的音乐会。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欢迎张欣。 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其实是我们文艺广播的老朋友，来自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著名的乐评人伦冰老师。 听众朋友晚上好。 嗯，伦冰老师特别有精气神啊。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留了一道互动问题，就是下列哪部电影不是谭盾配乐的，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正确的选项就是 D 长城不是啊。其他三部电影都是谭盾配乐的。下半时段呢，张欣给大家出了另一道题啊，就是说下列哪一个国家不是世界三大男高音他们的国籍啊 ？A 西班牙， B 意大利， C 奥地利。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史家胡同文创社提供的精美文创产品一份。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带您一起听音乐。接下来放的这首曲子有一定的年代感啊，来自1975年，上世纪70年代拍摄的一部电影叫《海峡》。张欣可以介绍一下这首曲子的背景吗？ 就是这个作曲家王明老师，他是创作了很多电影音乐。当时呢，这个《海峡》他是为这个电影写的，插曲里面的。根据电影的音乐改编的管弦乐曲，我们下面听到的就是， 来一起听听啊。这是现场版，前面还有这个鼓掌的声音。 很多听众听到这个音乐，肯定眼前那个画面还是75年的这个海峡的这个画面，就是这段音乐实际上是这个海峡里边就是丰收一段，就是很多的渔民打来的这个渔船归海，然后归岸，然后卸鱼的这种场景。而且呢，这个多说几句，这个海峡其实就是当年很奇怪的一个，就是是一个冲破枷锁的一个电影，当初差一点的话被这个当时的那个极左的这个思潮给毙了的一个电影。那么这个电影里边大家可能想起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海南岛的那个女民兵海峡，大家可能也知道是谁演的，吴海燕。非常非常的这个漂亮的一个这个女演员。然后呢，里边那个陈强老师呢扮演这个老少工老渔民，就是这种女民兵的民兵的前辈。然后呢，这个里边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渔家姑娘在海边》。当年就非常非常流行，直到现在很多人都记忆犹新。说到王明老师，就是他这一首还是他的早期作品，就这一个电影。后来他创作的什么《小花》里边的《妹妹找个泪花流》啊，《绒花》，大家都知道，都是王明老师创作的。所以呢，这一个电影呢，确确实实交响性非常好。我们听到的，一听他那个渔歌的那种节奏，马上你就眼前一亮，就是海边的那种打鱼的情景。非常有意思。 我和米夏其实都是比这个电影岁数要小一些， 所以我现在赶紧把那剧照找出来。 对电影这个剧情啊、剧照这些内容不是很了解，但是这个渔家姑娘在海边我还是听过的。在海边呢，是这个吧？ 对，大海边。 再介绍一下我们编辑张欣啊。哎，毕业于哪儿来着？ 中国音乐学院。 啊，你看看， 现在正在考博士啊，所以这方面的造诣和修养还是非常高的。希望他能策划这样的节目，引领我们一下啊。听了这首，大家似曾相识啊，就感觉熟悉感就回来了。 对，因为它是旋律为主，而且呢，那个时候没有任何外来的那种现代音乐的那个打扰，所以他的那个创作手法完全是很传统的这种旋律的做法，它的结构也是旋律做法，你一听就是中国民歌的那种状态。 对，所以就倍感亲切。那下面我们听的这首就要和这个海峡这个丰收的段落进行一个对比，您看看哪儿不一样，我们再来听听啊。 这首《哈尼印象》，它的名字叫《哈尼印象》，然后作曲家是邵恩先生，他是非常著名的指挥家，其实更多人知道他是个指挥家。这是他们在2014年以后，大概就是2014-2015年那这个去哈尼族，就是云南红河州的那个哈尼梯田那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去采风。 回来创作的音乐。嗯，我觉得这首的这是他这首音乐的第一段，名字叫破晓。嗯，有一种音化的感觉，就是嗯，它会带着当地的那种空气，它的光线都会在这个音乐里。 嗯，我感觉他看到的景色一定是梯田的那种平缓的，然后太阳慢慢的出来啊，那个光线不是很强烈，是暗淡的金色的，嗯，那样的一种感觉。 是、嗯、虽然就是不是很强烈，但是太阳仍然给人一种力量感、 嗯、 就像这个音乐一样。 嗯 嗯、这首作品就非常特殊，是什么呢？就是说嗯，中国交响乐团在这个云南这个红河地区建立了交响乐创作基地。 嗯， 然后呢，他们那个交响乐创作基地非常奇怪，他们交响乐创作地基地的这个，你比如说你要去那个基地要进行这个创作， 嗯， 你一开门面对的就是这个五彩梯田。 哦， 这景色非常有意思。然后呢，嗯，邵恩这部作品呢，其实呢他的这个优势在什么地方呢？就邵恩指挥过很多的不同风格的作品，然后呢他在指挥各种作品当中，他把那个里边的那种理念，把那种东西都融到了这部作品里边。你比如说他后边有一段的非常像是理查施特劳斯的东西，但是呢又非常民间化，就他后边加了很多的这个云南民哈尼族民歌在里边，这样的使得这个作品呢既生活化又有较高的这个艺术水准。所以你听了以后，他因为他是指挥嘛，所以他对各个声部的配置包括这个创作的这个结构都把握得非常非常的准确，所以听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听，同时又非常非常有新意。 嗯，听到这儿啊，我突然想起来我过去生活的一个小桥段啊、 嗯、 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个高雅音乐或者说交响乐很难走近、 嗯、 是吧？因为有一次我也是和朋友一块儿去哪儿我忘了，好像是好像是人民大会堂啊，去听一个新年音乐会啊。 嗯， 但是我们都不太懂，然后别人给的票，那就去吧，一块听。然后我呢和我的闺蜜带着她男朋友，然后我和我这女孩，我们俩还都挺疏离的，感觉好像没有进入。然后就发现她这个男朋友啊，就是特别的投入，然后甚至是就摇头摆尾，我们俩用这个词儿去形容她啊。然后我这闺蜜说：“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就是我们是一种说，你看你听得懂吗？但是我觉得那一刻那个男孩他真的听明白了，或者说他真的很投入，他们被那种音乐深深的吸引了。 对， 其实我觉得可能需要我们做一次准备，就是你要给自己创造一次机会，那么好的东西有那么多人说他好，可你完全不觉得，你不要去看看吗？看看为什么他们那么去痴迷。所以你准备一下，你把手机调成静音，那时候不要有人去打扰你、 嗯、 然后你把你的这个手表亮的你都关掉，你就坐在那儿什么也不想，只想这个音乐，或许那一刻你就真的和他走近了。 对， 嗯 有一个例子非常特别有意思，就是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记者嘛， 嗯， 有一个报社的记者过去完全不喜欢古典音乐， 嗯， 然后就跟我们一起跑古典音乐， 嗯， 然后有一次他去听这个，听哪个团演奏这个，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 嗯 嗯， 听完以后感动得不得了， 是吧？ 从此以后，德沃夏克的作品《新大陆》，只要演他就去听。 哦， 然后这还不说，后来就是很多的这种歌剧、交响乐，他都能去听，甚至都能坐住这个。过去从来不听交响乐的人， 嗯， 就两年期间不但听交响乐，他还能想到就是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嗯， 在报纸上这个做这个交响乐的这个评论也好啊，做交响乐的现场报道也好啊，就非常有意思、 嗯、 这个其实我就说进入这个音乐其实并不难，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放掉， 嗯， 完全走进来，也许你可能真是不爱听， 嗯， 那你今天不爱听，可能下一个音乐会你可能就爱听了。 对，但这也需要一种缘分。 对，嗯，对， 我觉得不强求哈。 我突然想起来啊，原来也做饮食节目，就说到老北京这豆汁儿， 嗯， 很多人觉得是酸腐味儿不好喝是吧？ 嗯， 可有那么多人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呢？然后就采访原来这豆汁儿喝，就是说你第一回喝不爱喝正常。你第二回也不爱喝也正常，就喝那么一小口、 嗯、 第三回第四回你喝熟了就好了。 对， 当你喝熟了你就发现这个东西太有魅力了，它勾着你，你得往回找它。就是人生啊，感觉这个美，感觉有趣，有很多渠道，你为什么不把这个渠道给它打通呢？就像您的那位朋友，就像我闺蜜的男朋友，他们或许在不经意间把这个东西打通了。 对， 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啊。 嗯， 那其实我们还准备了黄慧的山里的孩子，这也是不同感觉的，我们比较着听啊，大家能不能听出来有一点不同来。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们听出来这是个什么样，表现一个什么样的场面。 嗯， 这个在现代音乐里头有很多就是世界音乐的这种成分。那么，黄慧这首作品呢，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又是给大家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如同他标题里的山野里的孩子。那么讲的就是山野里的孩子的各种情绪，大家可以听到里边的这种管啊。那个木管、铜管，甚至它的这个这种，独特的这种音型， 对，有时候像吹哨、吹木叶， 对， 是这种感觉， 就是孩子们嬉戏耍闹的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你可以闭着眼睛想象这些孩子都在干什么， 嗯， 就你觉得哎，真是挺逗的。这些孩子的那种童真的那种童趣在里边表现的非常那个什么，所以这首作品是在上半场的压轴曲目。 嗯， 我当时听完以后说，哎呦，真是把孩子都搁到这音乐厅里头来听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它的那种结构的那种，就是完全是靠往世界音乐那个靠。你说它先锋吧，它很先锋，但是呢它又很接地气儿，这个就非常非常做得非常非常聪明，也非常非常好了。 嗯， 我感觉这一届的开幕，这个交响乐之春开幕式，尤其是它比较倾向于这个云南的作品。 没有，它是因为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它那个创作基地里头创作的作品，这个都是 哦， 这两首都是这个他们去云南采风，就是那个交响乐创作基地创作的作品。 对， 他们下这个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下一场音乐会是他们在福建创作的，叫做南音。 哦， 把南音给弄成交响乐，这也是很奇怪的，哦，挺奇特的事儿。 是的，就是这一场音乐会其实是国交演的，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由汤慕海指挥。 对， 所以他们就把他们这个云南创作基地的新创作的很多作品拿来了。 然后那个 那天我们就在说汤姆海指挥邵恩的作品其实也是个很独特的事儿 啊。 邵恩也是指挥家，但是汤姆海指挥邵恩的作品非常有意思。 我们听众今天也是这个打开了自己的耳朵啊，和我们一起听。然后苏卫东就问了一个问题，说那就交响乐这样的形式啊，我觉得它严肃，那这样的严肃音乐能不能配一点动态的画面，是不是对理解作品啊有提升或者说有帮助？ 非常，他提这个问题非常特别好，这个建议特别好。其实这个事情在国外国内都做过，你比如说视听音乐会， 对， 那个好莱坞的视听音乐会， 对， 那个幻想2000，国外的， 对， 那个 在国外我曾经看过，就是在香港艺术节上看过悉尼室内乐团演奏的一部作品。他的画面是什么呢？他演奏的都是从巴赫一直到现代，就是组了一个45分钟的作品，然后呢所有的演奏员是看着这个视频，他放视频，看着视频，根据视频的这种节奏来配他的音乐的。当然了，他们事先配好的，都非常准确。视频上表演的是什么呢？视频上表演的是一个冲浪运动员的这个故事。所以他那种激情，他那种这个跟家人告别那种柔情，全在古典音乐里头严丝合缝的给他配好了。所以你到那儿听起来非常舒服。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高级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方式啊。 有时候就比如说一些动画片，结合着古典音乐的名曲来做的也很好。 对啊，那个迪士尼不是那个叫什么？ 猫和老鼠。 对，猫和老鼠，还有一个就专门做这个。 那个就叫幻想2000。 对，幻想嘛。 非 常。 就是像大家肯定都知道朗朗吧。我觉得他的启蒙音乐就是猫和老鼠里边猫弹的那一段，而且他有时候他的表情和动作你会联想到那只 用生命在弹琴 那只猫 对 当时的样子。 其实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下半时段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就是下面哪个国家不是世界三大男高音的这个所在的国籍，西班牙、意大利还有奥地利啊。我们很多听众都参与了互动，然后苏卫东答的是 A 啊，说是西班牙，还有萨尔茨的答的是 C 奥地利啊。现在这个张欣可以给揭晓一下答案。 C 是奥地利，这个这三位分别是帕瓦罗蒂、多明戈还有卡雷拉斯，他们的国籍是意大利、西班牙然后奥地利不是。 帕瓦罗蒂是意大利人，然后多明戈和卡雷拉斯都是西班牙人。 是。 那我们也今天还是没有两个都答对的啊，但是我们送给苏卫东，因为昨天的丁香诗会苏卫东特意赶来还赋诗两首，是我们的忠实听众，一会儿把电话发给我啊。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火把节的这首曲子，是王希林创作的，大家听一听。我们也在这首乐曲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也特别感谢我们的老朋友伦冰老师今天和我们一起欣赏音乐，也感谢张欣。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